给你剩仨小子， 多好啊！ 才接受教训 啊！ 他们都别干了， 都别干了， 请了自个儿。哎，对对对， 还是一个 对， 嗯， 我这后辈先往后都独生子了， 啊，都一个， 我们哥仨一人养一小子， 啊，也是仨 子，哎，还是仨儿子，不管你怎么折腾，也是仨。 你看命里注定的， 所以这个就马六甲在十岁左右时候 啊 说过相声、 哦、 那俩根本就不干这个， 你看还是一个， 而且还一点， 怎么 这每一辈之间这个年岁啊，这岁数距离比较大， 哦，间隔的时间长， 哎， 嗯嗯， 我爷爷比我爸爸呀大32岁， 嚯、哦、30多岁啊， 32， 嗯， 我爸爸比我大31， 也30多岁， 他1914，我1945， 啊、嗯，可不嘛， 哎，大31， 嗯， 我比马六甲大36， 好嘛，这时间更长了， 这都拉的挺长， 哎 哎，一生下来没有一懂事儿，他爸爸就是老头， 你看看， 对，就这么印象，对，别看源远流长。对吧，马氏相声源远流长， 时间长， 对， 嗯， 但是人丁不旺， 哦，干这个的少， 不是特别兴旺， 嗯，每辈就一个嘛， 一个，而且这岁数拉得长， 嗯， 这就跟那上岁数的尿尿似的，对吧，哎， 这怎么比的，这是 还得前列腺肥大， 我不明白， 没多大劲儿，尿不了多远， 嗯， 撕不出1尺2去， 嘿， 对吧，您别看尿不远、 嗯、 哎，他这里里拉拉的那时间还挺长， 哎呀， 不断溜，不断溜， 可不、啊、 所以得把身体保养好点， 哎，注意点好、哎、 我这个儿子呢比我小36啊， 那可不， 从小我一想咱家没有做官的，辈儿辈儿没有当官的， 是啊， 做买卖的也不行， 哎，那也没学过， 又不是书香门第， 哦， 你说让这孩子干什么？ 干什么？ 起个名字，马六甲。 马六甲。 为什么起这名？ 为什么？ 还是憋着让他说相声。 哦，有好处吗？ 对啊，马三立。 嗯， 这名字您记得住吗？ 好记。 当初我爸爸叫马贵福，贵福。 哦、 我大爷叫马贵元。 哦，这么排的。 他是马贵福。 啊、 嗯，不想腕儿啊。 名字不行， 哎，人记不住， 是 干脆把小名搁这吧， 啊， 小名三立，所以人听一次马三立记住了， 这成了。 我想给马六甲来这个，你三立，我六甲， 嘿， 哎，这个容易出名， 对， 当时是憋这个，憋让他说相声 也干这个， 哎，或者唱大鼓，反正干曲艺 啊就行了。 从小我给马六甲找一师傅， 找师傅了， 哎。拜个师傅， 谁呀、啊？ 拜的是那个跟我父亲一块合作那个王凤山。 哦，给三爷捧哏那个， 哎，也是快板艺术家，嘴皮子好， 王派 让他跟他打基础。 对对对， 算他入室关门弟子。 那最后一位， 这王凤山呢，要从门户上说呀， 啊， 跟我们这是一师之徒。 哦，师兄弟， 哎，都是朱阔全先生的徒弟。 师兄弟 王凤山是大师哥， 哎，最大， 当家还有几个， 嗯， 我是最后一个， 哦， 哎，马六甲算他的入室弟子， 哦，算完了， 算他徒弟。要从这个血缘上说呀， 血缘， 我是马六甲的爸爸， 那没错， 对不对？ 没人怀疑 我儿子。要从这个门户，从这个封建的门户这种师承 啊，师承 这关系说 啊， 他师父是我师哥。等于我是马六甲的亲师叔， 哦，这是门户方， 哎， 啊， 后来呢，王凤山，王老先生病故了， 故去了， 完了，马六甲披麻戴孝， 嗯， 抱着盆还摔， 对对对， 很小啊， 啊，应该的， 哎，把他师傅给送走了， 啊，对， 送走了，以后一提起这事儿，马六甲呀，特别的难过。 哦，还有点想法， 感慨万端呢。 是啊， 一提起这事儿，哎， 嗯， 他说我呀，苦命啊， 他苦命 啊， 嗯，怎么呢？ 从小拜师王凤山， 是啊， 师父过世早， 嗯， 撇下我孤苦伶仃的。 你看， 幸亏呢，这个师叔跟婶子 一把屎一把尿给我弄大了。是说相声的才高，也原打算让他唱大鼓说相声， 多好！ 甭管怎么原因吧，哎，没考上取消， 没上了。 结果阴错阳差呀，上初中了，要不就没上学，上小学就完了。 啊，对呀， 初中、高中、大学。找着工作 啊，也毕了业了， 一直的就是19年没上台， 那是 是不是啊？一直就没干， 嗯， 这回让他上来也是啊，这个各位这个领导啊，还有主办人呢、 啊， 撺掇他，让他非得上一个， 也是 我说的根本就不行，我说这19年都上，甭说他，连我都够呛， 也是， 哎、嗯，所以说非得让我给他捧， 嗯。 我跟他说一段，我爸爸有遗嘱， 是啊， 当初活的时候坚决反对父子同场演出， 还真没见过爷俩一场的 同台行， 嗯， 你在前面我在后边，这行， 嗯， 俩人站那儿爷俩逗，我爸爸不让， 哦，反对这个， 我也不给他捧， 对， 后来主办方啊就要求这何云伟 啊 叫他，哎，俩人临时来一个 也不错， 也未必怎么样，但是说实的，别看马六甲没干这个啊， 啊， 一直也在为这个相声啊、曲艺啊、什么小品呢、啊，也做一些工作， 一直没离开。 哎，今儿上的承蒙这各位父老乡亲对他的这个抬爱啊， 啊， 也能凑合上一场。关键是什么呢？是这个抢手， 客气，客气。 好在啊， 嗯， 这曲艺啊， 嗯， 今儿我给您宣传宣传，在这曲艺跟相声， 哦， 没工作干这个合适，这行 说相声 这行合适， 怎么 是安全的？ 什么叫安全？ 绝对安全， 嗯， 没危险。你说不好，顶多俩人说完了，按我们行话叫迷了， 哦，效果不好。 咱天津又素质高，观众素质高，不可能 下来， 不下去，喊。那不可能 啊，没有这个， 顶多您没乐，没乐，俩人下就完了。 哎，对， 对不对？他不像一个人唱戏的，练杂技，空中飞人， 哇， 高空踢碗， 好， 一不注意光摔下来，不知道摔什么样 了。哦， 也许后半辈儿，唱京剧来个十千到甲，三张桌子， 武戏 云里翻， 好， 下来扣钱不？ 哼， 漂亮，弄不好，当。这脖子这一下高位截瘫， 好嘛，一辈子瘫痪了， 危险，那行业真不容易， 那可够呛。 说相声太平， 是啊， 说不好拉倒， 嗯， 绝不能我们俩说完下去腿折了， 哎哈， 不可能， 没那样的， 对不对？ 哎，不至于。 说起来还是得相声容易， 相声容易 会舒坦的， 不对， 还是很简单啊。 其实啊， 这个玩意 啊，你这想法就不对， 怎么呢？ 说相声的其实也不易着了。 不易， 这里头的酸甜苦辣你外人哪知道啊。 哦，这行也不易， 不容易。 哎，那你说干哪行哪行哪业最舒坦？ 最舒坦 啊， 要让我说根本就没有舒坦活。 哎，我想起来了，当头，想法子啊，曲艺团来团长， 不、 哦，哎，一开会他说了算，当不上这个，来相声队队长也行， 也凑合。 哎，他说了算，他给你们分钱，他说了算，他说。 你那意思就是当官好， 那 是不是？ 那才舒坦呢。 告诉你 啊， 你当多大的官儿，不也有人管着你吗？ 啊，是啊。 除非过去呢，当皇上了，那行了，没人管，他说了算，别的白给。 哎， 是。 你说对， 对不对？ 当皇上， 哎， 这家伙啊，谁管不了他、啊？ 那是 吃喝穿戴、衣食住行，恐怕都是最好的吧？ 对了，至高无上嘛。 哦， 要不怎么叫天子呢？ 啊， 人家是老天爷的儿子。 哦，你说这皇上是老天爷的儿子， 没错。 这话你信吗？ 信呢。 瞎掰 啊， 瞎掰。老天爷，这他当完皇上以后编出来骗人的。 哦，合着全假呀？ 愣告诉我，皇上他妈当初怀孕时候做梦了。 哦，那么太后当初做的什么梦啊？ 梦见呢，把天上的太阳一口吞肚子里去了。 哦，人能把太阳吞下去？ 做梦啊，什么事都可能啊。 你瞧， 天上太阳啪进肚子了，再生出来天子。 哦，合着天子是这么来的。 哎，再不就梦见了吃了星星， 哦， 吞了月亮。 呵， 反他生着孩子。不是皇上也是王爷， 那可不，人家吃这东西好啊， 不像你妈。 我妈怎么着？ 你妈当初也做梦了，知道吗？ 那我妈做的什么梦啊？ 你妈梦见的吃狗肉。 你瞧吃这东西， 炖一大锅狗肉， 嗯， 吃一顿，吃完之后怀上你了，生出来一看起个名字吧， 嗯， 大黄。 哎，没听说过。词儿啊，这个， 哎，你小名不叫大黄吗？ 谁说的？ 哎，乳名嘛，你 没那么回事儿。 你这不承认，这 是承认的。 大黄谁不知道？哎，这么说你问谁？前台后台你问，一提大黄都知道，就是你，对不对？你说怎么叫起来的？ 哦，怎么叫起来？你还问我呀？ 啊， 这不都你叫起来的吗？ 我叫起来的， 这有错吗？ 我头一个叫的， 那多新鲜呐！ 哎， 嗯， 你看， 嗯， 我还真没注意啊，我这人啊，做完好事我不往心里去。 哎，你这还是好事儿吗？ 可不好事儿吗？ 这什么好事？这是， 给你起这名对你太有好处了。 哪一点有好处了？ 你不懂啊！你别看你都白头发了，你不懂。 怎么 是这？咱们有这老令儿，知道吗？ 什么老令儿？ 说生这孩子啊，稀罕他。哎呀哎呀，怕他活不长 啊、嗯！ 哎，为长命百岁怎么办呢？ 怎么办？ 起个贱名。 怎么叫贱名？ 哎，就是小猫啊，小狗啊，狗剩啊， 哦， 狗蛋啊， 明白了、 嗯。 据说小猫有九条命， 嗯， 代表好成活，是这意思吗？ 活呀！ 你看 啊、哦，这么意思。在封建社会时候 啊， 男尊女卑， 这都知道。 妇女啊，没地位啊， 啊， 她的前途什么？相夫教子。 哎，对了， 孩子有出息， 嗯， 母以子贵了， 嗯， 哎，他就露脸了。 那可不， 为什么当年啊，老是年间凭这个八大贤母？ 哎，这词儿我听。 八大贤母，你知道谁吗？ 我说不上来，但我知道有这词儿， 反正我也说不准， 是吗？ 据我听说呀， 啊， 八大贤母，第一大贤母 哪位？ 孟母。 孟子我知道，那是圣人。 孟子的母亲， 嗯， 行为第一， 头一号。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有这个。 孟母三择邻，教子有方。 三字经就有。 孟母 好， 第一大贤母。 哦，头一位。 第二位说谁呀、啊？ 谁呀、啊？ 岳飞的母亲。 哦，岳飞那是民族英雄。 岳飞的母亲对岳飞要求太严了。 没错， 亲手在他这后背上啊。刺了四个大字， 说学逗唱。 不是不是不是，还有别的吗？ 不是，精忠报国。 这个人是 精忠报国、 啊嗯、刺着疼着呢。 嗯， 精忠报国。 对， 岳飞的母亲第二大贤母。 哦，第二位。 还有周玉吉的母亲。 周玉吉， 不知道您曲团有这段啊？ 哪段啊？ 京韵大鼓。 嗯， 命五官。 哦，编舞乱箭， 哎，又叫一门忠烈、 啊、对对对对， 就说的是这个，哎，周玉吉， 周母， 周玉吉的母亲贤母， 也是贤母。 还有《三国演义》里头有个徐庶， 徐庶，徐元直，我知道， 徐庶进曹营，一计未发， 有这段， 哎，他是贤母 啊，他也是， 哎，还有这个吴汉的母亲， 我知道吴汉杀妻， 哎，贤母， 贤母， 《东周列国志》 啊， 《东周列国》里头有一个专诸， 专诸。刺王僚那个， 哎，专母， 专母， 他母亲 也是贤母 啊。京剧《草桥关》， 草桥关 说的是姚琦， 哦，姚母， 姚琦的母亲贤母， 也是贤母。 还有洪承畴的母亲， 哎，我知道洪母骂仇嘛， 这不是八个了吧？ 哦，这么八位， 八的，这是封建时代 啊， 评出来八大贤母。 对对对。 时间的关系呢，这段黄袍加身，我们第一时段在开心茶馆节目中先请您欣赏到这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马志明先生和黄宗民先生的精彩表演。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您的，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南调，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咱们还是赶紧啊，接着请上少马爷马志明先生和黄祖民先生合作，为我们继续表演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近些年的新作品《黄袍加身》。 当今这个社会，那人才辈出啊，英雄辈出啊， 那可不 要评贤母啊， 啊， 那就无其父了， 那有的是。 现在男女平等就不评这个。 哎，对对对， 哎，反正我接触到的 啊， 我周围的人，我认为够得上贤母的 有吗？ 莫过于皇母。 皇母， 就是黄祖民的母亲。 哦， 贤母。 我妈呀， 哎 啊，我妈怎么能够上贤母呀？ 足够， 是 目前来说，哎，皇母足够贤母。当然了，你要说这皇母跟这孟母非得并驾齐驱，俩人一样，也许我说过了。 哎，那可不敢比啊， 起码你母亲不次于岳飞的母亲。 岳飞， 哎，岳母刺字吗？ 啊。我又没刺过字。 你没刺过字，你妈也是岳母。 哦， 我管你妈就叫老岳母， 一直叫。 好说， 我管你爸爸叫老丈人。 怎么出老丈人了？ 废话，什么叫老岳母啊？ 不是，在我眼里头，你母亲不次于岳飞的母亲。 哦，这么个意思。 哎，当 明白明白。 贤母，当然 啊， 你父亲那老头也是德高望重， 是吗？ 你父母很受我们这些人的尊重， 真的。 我代表我们哥几个向你父母表示衷心的祝贺。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 啊！祝你父母二老是多福多寿。 太好了， 祝你母亲福如东海。 不会说话。 祝你父亲寿如泰山。 好， 你父亲的寿数比泰山还要高。 哎，比不了， 比不了， 比不了。泰山 啊！我管你爸爸就叫老泰山。 哎，啊，就这么 说。我管你妈叫丈母娘。 怎么又出丈母娘了？ 废话，你以为我不懂啊？ 啊， 那泰山就是岳父。 哦，打钢头就憋着当我们家姑爷是怎么着？ 不是我，我有这愿望，你们研究，你们要同意，我这责无旁贷，我愿意。 你呀，哪凉快哪待着去 啊？ 哪的事儿？你这 开个玩笑，这不是吗？ 你别玩笑， 按相声说这叫支岔了。 甭支岔。 刚才说这黄袍加身，一下给支出去了。 说正事儿， 咱还收回来，还说这皇上这天子。 甭说皇上 这天子啊，皇上他给自己说我是天之骄子 啊。对对对，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告诉人们 啊， 他当皇上理所应当。 嗯， 哎。大家都得听他的， 受命于天。 对， 让老百姓谁也别和他比。 对， 哎， 谁能跟他比啊？ 没人敢。 先说皇上有多少媳妇儿，你说说。 好嘛，皇上有多少媳妇儿，那可不好说。我就知道三宫六院72嫔妃，全是他媳妇儿。 三宫六院， 多少？ 八十。 十一个， 你算吧。 一个人，娶八十一个， 你看 这对呀，这是也了不得。哎，知道吗？ 什么？ 知道吗？ 什么？ 我就一个媳妇儿。 哦，这不废话吗？ 就一个。哎呀，这一个还老跟我别扭。 哦， 哎呀，这嘞， 哎， 这嘞，最近这不又怄气了吗？ 又闹了， 一跺脚走了，回娘家了。 走了， 其实娘家老头老婆都没了。 嗯， 住舅舅那儿，就是不回来， 躲了。 哎，我气的，我又惹不起，我得想法子，托人翻翘把他请回来呀、啊。 那你接去吧。 但分我要俩媳妇儿，我至于受这个？ 对呀、啊，你有俩媳妇儿就犯法了。 我俩就犯法了， 多新鲜呐！ 那皇上他一人八十一个，你说这 没告诉你，别跟皇上比， 真不能比呀、啊，没法比。 哎， 这是封建帝王这玩意儿真骄奢淫逸， 那是， 而且。惨无人道啊！ 怎么叫惨无人道啊？ 他娶那么些媳妇儿 啊， 怕戴绿帽子。 哦，这皇上也怕戴绿帽子， 这更容易戴了。 哦，媳妇儿多嘛， 怎么办呢？ 嗯， 那么些媳妇儿 啊， 他把他周围所伺候他的人 啊， 周围为他服务这些人，人为的给他制造成太监， 还真这样， 多缺德呀！ 这够巧， 好好一个啊小伙子， 嗯， 变成太监， 太狠了， 太损了， 够呛， 太混账了， 哎， 而且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您以为够了？差远了， 还不行啊！ 哎呀，一高兴， 嗯， 跑到民间，哎，还要调戏调戏妇女， 真有这事儿？ 你看这玩意儿、他调戏妇女啊， 嗯， 这不坏事吗？ 可不嘛， 美其名， 怎么着？ 这叫什么？游龙戏凤， 嘿，干完缺德事儿，你看还美化， 这名多好听，还游龙还戏凤， 美的他， 还他就那样，像我这就这样， 哎，是差点， 太不公平了， 有点距离， 不公， 不公哈， 我想不通， 不是， 我想不通， 你甭想不通 啊， 你是不是还有点嫉妒啊？ 怎么嫉妒呢？ 你看 我痛恨他，我恨他了， 这你痛恨犯得着吗？ 怎么？ 那么些个封建帝王来，你痛恨得过来吗？告诉你，全那样，没一个好东西， 全那样。 可不， 你这话也不对。 怎么不对了？ 哎，不对不对，我认为要当一个好皇帝，其实并不难。 是啊， 当然了，你要爱民如子，能不拥护你吗？ 对呀、啊， 你得给百姓办事 啊。嗯，有道理， 是不是？ 哎。我要让你当了皇上，你一定是个好皇帝吧？你行，说的头头是道，通情达理，多好！ 哎， 啊， 你这提法太好了， 好不好？ 太，你是伯乐， 我算伯乐吧？ 伯乐， 嘿， 慧眼识人， 你就算皇上， 一眼就看出来了。 那可不， 你真是 对， 说的太对 啊！ 我要当皇上， 怎么样？ 英明君主， 没错， 一代明君。 不是这像， 我得给百姓们办事， 好样的！ 哎 哎，你说说吧 啊， 你给老百姓办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第一件事就是游龙戏凤， 你听听，你这都像话吗？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哎，不是， 你上来就游龙戏凤啊？ 不是， 你这哪还这样？ 口误啊口误！这刚才啊说这词儿，哎，挺华丽的，挺好听，你知道？就在这嘴边还没忘呢。这刚一张嘴，哎， 他出来就出来了。 哦，说错了， 哎，说错了。 想好想好， 能干这事儿啊？ 我说也是呢， 我该办的事儿太多呀。 啊，想想我也得捋捋啊。哎，当务之急，最先应当办的是什么事儿呢？ 先把媳妇儿接回来。 呸！ 怎么了？这是 成心气我是吧？ 没有， 我先把她接回来。 啊， 她跺脚就走了，我求着她。啊，现在我这样，我皇上她还来，她有脸来吗？他求我，我也不要他了。 哦，这就不要了。 哎呀，不要 了。哎呦， 我得解决个人生活问题了。 不不不不不，不对了，不对了、啊。你不是要给老百姓办事吗？ 别忙啊，别忙啊，先放一放。 哦，这得放一放了。 我、事儿太多呀。 嗯。 哎呀，修齐治平，你懂吗？ 什么意思吧？ 修身齐家。治国而后平天下，这齐家在治国的前头，有先有后， 他倒有的说。 哎，我得先选妃子， 怎么着？ 选妃子。 哎，我选多少个妃子比较合适呢？ 还多少个合适？您不是一代明君吗？ 啊， 一夫一妻不就完了？ 一夫一妻 那多好啊， 皇上 啊。对呀、啊， 一夫一妻 啊， 皇宫内院那么多房子 啊， 我们俩人出来进去瘆得慌。 哎， 瘆得慌 是显着少点是吧？ 那可不。 哎，要不这么着 啊， 你娶仨媳妇行不行？ 仨 仨 仨都多大岁数？ 来俩五十的吧，再来个四十五的，行吗？ 这岁数太大了，好俩五十，一四五， 这不跟你这岁数不得般配吗？ 这么的，这都在更年期呀、啊。坐不下胎，生不下太子来了， 好嘛，还憋着要太子， 不岁数太大呀，不 是要太子， 饶俩小的， 什么？ 再饶俩小的， 你这买苹果来了是怎么着？还带饶俩小的？ 哎，不是，我得传宗接代呀，仨不够，仨不够， 仨嫌少是不是？ 少点，少点。 你干脆你也老规矩 啊、 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你也来这个行吗？ 成心好， 怎么着？ 呸！ 嗯。让我来， 我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 啊， 我一代明君，英明君主，我跟那封建帝王都一样是吗？ 还不能一样？ 灭我吗？ 哎呦呦， 我怎么能跟他们一样呢？ 那 我怎么着得比他们少？ 哦，那我明白了， 得少， 那就对了 啊。 那么你说说，打算选多少？ 他们都多少？ 他们都八十一个， 我来八十个， 八十， 差不多。 嗯，合着就少一个呀？ 什么叫少一个呀？ 这不八十一个？ 唐明皇知道吗？后宫佳丽三千 啊，对，都 他三千，我八十个，这还多呀？ 真是哦，这么着不多了。 这八十我是这么颠沛啊？ 哦，怎么颠沛？ 来四十个外国人 啊？还要外国人？ 就是现在眼界开阔了，交通也方便呢。 嗯， 哎，一国来几个，一国来几个，挑，哎，凑四十个。 啊，各色人种还全都要 呢。哎，来四十， 你瞧瞧，那四十个呢？ 人家中国人 啊，中国的， 中国人。 那好，行， 这个标准也很简单。 什么标准？ 俩字，漂亮， 漂亮。这没问题， 这我得亲自挑选，当个大事儿。 用不着， 我得， 用不着， 嗯、 这事交给别人办就得了。 别人都教别人 啊， 一人一眼光，你看着好，我看着不一定好啊。 啊，有道理。 教别人他容易做手脚啊。 你看还不放心， 这个就得亲自挑选， 亲自选， 仔仔细细的 啊， 挨着个的看模样， 对对对， 看头发， 哦，头发也看， 哎，看眼睛，看牙，哎，量身材， 哦，还量， 量身，我最注重身材 啊，对对， 我随时随地我脖子上，哎，我老挂着皮尺， 哦，你老挂着皮尺 啊，皮尺， 那么看您不像皇上， 我像 裁缝。 做大褂那个， 那可不，人家就挂皮尺嘛， 我得量着，我注重身材， 不是这种东西 啊， 皮尺您甭挂 啊， 我给您挂着行不行？ 你挂 啊， 你会量吗？ 我当然会量，这好办呐， 啊， 拿过来就办啊，胸围四十，腰围五十，臀围六十，大腿 行，别量了，别量了。越来越粗，这什么身材？这都是啊！ 不是，这就是打个比方，总归咱是选美选呗， 选美 啊！ 你在哪儿选？ 哪儿选呢？ 和你就在你们天津市曲艺团里选上了， 还能上哪儿？ 别费那劲了，甭上那儿选去 啊！ 全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哦， 有哪儿是哪儿，只要漂亮，身材好。选 哪儿都可以去， 当然了， 那就好办了 啊！ 那这么着，把这事交给我，我保证让你满意，还不行吗？ 交别人不行，交你 怎么样？ 还可以， 可以吧？ 可以。 你看， 说实在的 啊， 大皇这人，你对我不错， 了解我 挺好 啊。 我这皇上就是你出主意让我当的， 那没错啊。 哎 啊， 你算是开国元勋， 你听听， 有功之臣呢、啊。哎，我也不能白了你， 那怎么办？ 我也有心呢。 那是， 听风， 要封官了， 还跪下吗？ 哎，用不着 啊。 我先听着，给个带官，对不对？ 我封你为内务府大总管。 啊？ 哎， 我现在就算大总管了吗？ 做官啊，有品级啊。 那没错， 十俸禄嘛。 我得算几品？ 你来个四品。 四品 啊， 小点吧。 四品还小啊？ 你不来， 不跟别人接触，就跟着我。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倒是， 有皇上我给你做主啊，你还怕谁呀？ 那我谁也不怕了， 打这儿起你就是那个小德章， 小德章 安德海，你听听，你就是我的李莲英， 不在权力， 崔玉贵， 这下我 等会儿用你， 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先等会儿，您刚才说这几位怎么全是太监呢？ 啊，对，得用太监。 得用太监， 得用 那完了，那我干不了了。 怎么 了？那我又不是太监。 好吧，你可以到医院做手术 啊。现在的医学很发达， 就这手术 啊， 这手术很简单，门诊就做了，甭住院，知道吗？打上点麻药，不怎么疼， 还不怎么疼。也不行， 怎么着？ 怎么着？你刚还说了，这设立太监，这是最残忍、最缺德、最混账、最不是东西，这不都你的词儿吗？你不刚说的吗？ 啊、没办法，我是说了 这你说没说？ 问题是，我也有我的道理呀、 啊。不是你有什么道理啊？ 你忘了我是皇上啊？ 啊，那没错， 我三宫六院七十一嫔妃了， 那叫七十二嫔妃， 我比他不少一个吗？ 那行了，你把那加上吧，不在这一个上。加上 我这么些媳妇儿 啊， 我又离不开你 啊。是， 可你要不是个阉人，这玩意儿怎么着我也不放心的。 好嘛，他还不放心我。 别犹豫啊，赶紧做手术。赶紧， 不是我不去啊。 啊， 我担心他这种手术医保不给报销。 还管这个去？ 真的。 你跟人说你走计划生育没问题，知道吗？ 缺德不缺德呀？ 你这听我的没错，听我的没错。 嗯 啊，表彰啊，为了表彰你的忠心， 怎么着？ 我可以考虑给你加官进爵， 还给我升官， 涨一品， 涨一品， 涨一品。 刚才说好了，可是四品， 四品改五品， 那行，这都不像话 啊。 怎么越长越小啊？ 怎么呢？ 四品得改三品。 哦，三大。 哎，对了， 五大小。 那可不， 三品就三品， 改三品得了。 那么交给你了， 交给我， 替我选妃子。 没问题。 妃子选完，我经过验证之后，我这么一高兴， 该给老百姓办事儿了。 别忙啊，先放一放。 怎么还得放一放啊？ 我得把食谱定下来呀、啊。 怎么还有食谱呢？ 我每天吃什么？我这么些媳妇儿。不保养身子行吗？ 哦，有道理， 对不对？ 这好办， 嗯， 不食谱的事儿吧，我给安排不就完了吗？ 这你分内的事 儿啊，我管， 就得你管， 我管我管。 哎，记住了啊， 什么 药补不入食补， 这我懂， 懂吧？ 放心吧， 啊， 我每天都在您的饭里给你加上人参 啊、 鹿茸、海马、喷熊掌。 怎么了这是？ 又来了。 你这个大胆的烟货， 哎，我这就成烟货了。 你要害死朕不成？ 我没那意思啊。 我告诉你没有 啊， 药补不入食补啊。 啊，是啊。 你说你每天给我吃什么啊？饭里还加什么人参，还什么鹿茸、海参，这愣补啊？ 这多好啊！ 直接补，我受得了吗？ 不是，那怎么补呢？ 慢补啊， 慢补， 间接着补。 怎么叫间接着补？ 哎呀，笨的！你把那鹿心见过？ 我知道那东西有营养。 哎，鹿心切成核桃块。 哦，这么大块， 就那么大块。拿它喂鸭子。 喂鸭 啊？ 这么好的鹿心就喂鸭子了？ 甜鸭，让它吃， 愣甜， 让它消化，还吃，消化。 哎呦呦！ 哎，等它消化完了， 啊、 把鸭子宰了，烤，烤的，我吃烤鸭。 哦，喂，吃这鸭子。 哎、 啊，明白了，明白了。 燕、哎、窝呀，鱼翅啊， 啊， 剁碎了。喂鸡，当当当， 喂鸡了， 哎，让鸡消化，消化完之后我吃鸡肉， 明白？ 海马呀，熊掌啊， 怎么样？ 就拿它喂狗， 哎，全糟践了。 让狗消化完之后我吃狗肉， 哎，这可不行，皇上。 怎么了？ 我听说这狗肉可是最上火， 啊、上火没关系， 没关系， 哎、我有好药， 有好药， 我有权利，我有好药。 什么药？ 牛黄啊，犀角啊，生地丹皮呀、啊，薄荷呀、啊，冰片呢、啊，樟脑麝香，这药拿来烘干了，研成细末，白开水调匀了，喝下去，大凉。你说多大火？全下去，没问题。 不行啊，皇上啊，那要那么喝，那就太凉了。 哦， 伤了您的龙体，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哦， 这要依我说，这个嘛， 啊， 也得间接着凉。 怎么间接着凉？ 你看， 打刚才说那个像什么 牛黄、 牛黄 啊、 犀角，什么生地呀、丹皮呀、薄荷、冰镇，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啊 啊 啊, 啊！ 你给我喝下去。 哦，你喝， 你等我把它喝完之后， 我把你吃了。 对了， 不行 啊，你不能吃我呀。 那怎么见接着 你呀？ 啊， 等我把它消化出来， 啊， 烘干了，研成细末，白开水调匀了，您再把它。 给你灌进去 又回来了。 这个你甭发坏知道吗？这药我自个儿掐好量，还是直接喝，用不着你。 那我不管了， 我主要得益寿延年。 哦，还想长生不老？ 不过这事儿你干不了。 我不行， 交给科学家 先研究。 哎，等我把身体保养好了， 哎， 我这么一高兴， 该给老百姓办事儿喽。别忙啊，先放一放啊，对吗？ 什么？你要逗哏是怎么？您抢话？ 那都都 啊， 你都说好几遍了， 这回可说错了。 我说错了， 说错了。 啊，对， 我真得给百姓办事了， 真办事儿， 真得办了。 那你一说说办什么事儿？ 首先我要调集全部劳动力， 哇，这么多人， 我要重修圆明园， 好呀， 修成世界第一圆环， 不怕花钱。不对。你这重修圆明园怎么叫给老百姓办事儿啊？ 废话，叫他们来干活白干呢。管吃管住还给点工钱， 嗯， 这他妈有好处啊。 哦，这么个好处。 修好了圆明园， 啊， 我住进去， 哦， 叫点大鼓单弦坠子石调。 嘿，我还最爱听河南坠子。 你听， 嗯， 哪有你听的份儿啊。 哎，我怎么不能听啊？ 你是内务府大总管呢，你有你的事儿啊。 那我干什么呢？ 你要替我严密监视朝廷的动向。 哦， 为了保住我的江山 啊， 对那些个叛臣贼子 怎么样？ 你可不能手软。 哦， 宁可错杀一千， 嗯， 不能放走一个。 别介， 无论如何， 嗯， 得保住咱这台口。 哎，台口， 对那些不听话的、 啊、 能耐大的、上台演出效果比我好的，狠狠的打击。 好吧，还是说相声的和尚。 不行，我宰了他。 哎呀，这 弄死他！ 行了，打住吧， 下岗。 行了， 拆对。 行了，打住吧。 啊， 他太厉害了，还弄死他 啊！ 你跟那些封建帝王，你没什么区别。 别这样说话。 别这样说，你当不还骂皇上混账了吗？ 我这不当不上皇上，我就骂他混账。 那你要当了皇上呢？ 我比谁都混账。 是啊。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马志明先生和黄宗民先生啊前些年的一段新作品《黄袍加身》，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怎么爱的就是你。 Oh, oh, oh, oh, oh, oh. 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